锵锵三人行，马博士，杨叔啊，哎呦，今天还跟那个足球宝贝儿似的。我跟你说，世界杯的梦做完了，咱们得回到现实。可是我一回到现实，这么一看呢、啊，我真觉得梦才是真的呀，现实全是假的。 是， 这一回来一回顾现实啊，你知道我才知道最近的事儿啊。第一个碰见的事儿，就是学了一个新成语。继那个正龙拍虎之后，现在有一个新成语叫唐骏读博， 他还成了一个骂人的话了。其实因为我们节目组之前也想时事周报想做他的一个专访，后来编导也联系到他说我们对他做一个专访，我也做了很多功课，那后来他最后时刻还是没有来。但是说我自己对这个事情有我自己的一个判断，我发现就是他好像并不是造假。首先第一，他说了他自己是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的一个博士，他从来没有说过是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而且中信出版社出来发表了一个道歉声明，他说是因为编辑的校对失误，所以才出现了第一版当中有加州理工大学这样一个说法，第二版开始就再也没有了。这个出来之后，我觉得舆论很好玩，所有人都觉得唐骏你有钱，你就拿钱收买了这个出版社。他们觉得中信出版社作为在中国这么有威信的一个出版社，他应该不会冒这个风险去发表一个对自己不利的声明，这个是第一。然后第二，你会发现就是唐骏这个人真的是捧红了野鸡大学，如果没有他，我们可能什么都不知道，野鸡大学也不知道，哎，原来西太平洋大学在中国有这么多校友。 他们现在都说这个什么野鸡大，不是野鸡大学，西太平洋大学到底是不是野鸡大学？我看呢、啊，他就不是野鸡大学，他就算是野鸡大学，是不是美国政府、中国教育部都应该抬举抬举人家？人家学校出了多少名人呢？把持着中国他们公布出来的名单呢、啊，好多大老板呢、啊、名人呢、啊，都是这个西太平洋大学出来的。这样，这不得给人提升级别吗？ 而且，什么叫野鸡大学？其实有不同的概念嘛。一般来说是野鸡大学，你可以说很差的大学，它还是被认可的。它可能被中国政府认可，也被美国政府认可，它是合法的嘛。所以你在那边拿文凭，不管你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合法嘛。可是它的、它的那个在学术界的地位不高，那就野鸡大学哈。另外一个更严重的，真正严重关键就是说，这个大学根本不被认可的。我在文涛，你晚上回去可以在你家里开个大学嘛，发文凭嘛，自己在家里用电脑来印出来卖给人家也可以。 你知道 是哪一个概念？ 现在这个媒体界、舆论界啊，我有个感觉，我要不去第一手采访的话。我怎么发现搞清一个简单的事儿就这么难？比如说，你就说这个西野鸡大，不是西边还有野鸡的 野西鸡大学， 野西鸡大学。这野西鸡大学，我看到一部分媒体讲说找着了，只有一栋楼，就那一栋楼那房子还都是别人住的，真正属于这大学的就一间办公室，而且他这一间办公室啊，就是开这个大学的这个人的儿子开的一个杂货铺，共用一间房子， 这个编的跟小说一样，我觉得这个 你觉得是编的对吧？ 对， 那哎，还有证据支持你呢。这还扯出一个叫宇进勇的人，这人也是西太平洋什么这大学的，他说了，我们有中国领事馆的。你看这个导演可以给看一下这个证明，这个支持这个杨叔的论据，就是说啊，这个当时中国驻美国的那个领事馆好像 认可了这个西太平洋大学的学位。 对，你看咱们导演这藏着不拿出来，你对不对？是吧？就说这是他拿出来，但是呢，人家又说这张纸啊，中国人难道还能相信那张纸吗？就你也不知道。 对，因为香港电视台也做过很多专辑嘛，去查那些中国商品的那个品管证明，就发现你随便可以买嘛。你说那个酒是真的，那个药的成效是什么？只要去官方单位，你付个100块、200块就有。所以你刚说那个文件是什么？中国驻美国的领事馆发的，而且是当年发的哈。那所以它的可信度有多少，也是另外一个值得大家去追问的问号。 所以啊，这个事儿啊，我就觉得杨叔哈，毕竟是跟人家那个唐骏有点关系 啊。我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讲，唐骏这个人呢、啊，我当然无缘得见啊。但是我发现呢，至少这人人缘不错，因为我们在这做这次节目的时候哈、啊，请几位嘉宾，这几位嘉宾呢、啊，都不约而同的表示，我跟他挺熟，我不太方便。哎，你看，连杨叔这算是斗胆上来的。哎，我就对这个唐骏这个人呢、啊，横生一种好奇。说实在话，要不是这个新成语“唐骏读博”呀，我以前就没听说过这人。现在看来，这个人是个很大名气的人。 但是、所以就是大家在讨论嘛，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落到了唐骏的身上，就变得学历比能力更重要了。那我就觉得学历和能力到底谁更重要呢？这是一个很明摆的事实，在现在的社会，能力绝对比学历重要。但问题是，你千万别被人盯上。你被人盯上之前，你能力比学历更重要。你被人盯上了之后，你的学历就会被无限的 放大。像方舟子， 马博士是真博士，马博士不同意。 没有，因为现在啊，我至少我看到的资料，包括方舟子哈，也没有说把学历跟能力对立起来。方舟子后来发了一个讯息嘛，就是说为唐骏替唐。唐骏说几句公道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说唐骏的学历有什么什么问题的时候，不表示我怀疑他的能力哈，所以没有人把这两个对立起来。现在是说，当一个人去报你的学历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不要忘记，唐骏是很多公司的最高的领导人，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董事长。而那些公司都是上市公司，你那个学历是算在里面的。像我们买一个股票哈，我们买一个股票，香港政府经常鼓励提醒市民啊，做一个明智的理性的投资者。我们要做什么呢？要先看那个公司的年报，看他管理层是谁，有什么学历，以前有什么经验，然后我才信任，我才买他的股票。 所以这个事儿啊，还是就是是个挺要命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我的感觉啊，我的境界比较低了，是吧？我就关心呐、这个唐骏挣多少钱，知道吗？我跟你要问，我发现呐、还有恨死我了。 全是天价。 据他的这个书里面讲啊，2002年3月，他当微软中国总裁，年薪就超过1亿元。这转入盛大之后，他让盛大总裁陈天桥给他开出的条件是500万年薪和260万股股票期权。据推测，在盛大4年，他的收入超过4亿元。这个正式加盟新华都集团的时候，董事长陈发树给他开出了最少10亿元的巨额转会费期权。哎， 这个是真的吗？ 最近我跟你讲最新消息，唐骏露面了。唐骏接受了一个媒体的采访，他说呀，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价值观，但是这个你们很多人不了解事实的真相。他说，那真相是什么呢？哎，他说，我先不告诉你们，我认为合适的时候，到时候有的话，我会告诉你们的。但是表示现在的心情啊，是有点烦。哎，但是我跟你讲，我这不是小人之心吗？我就说。我要是挣这么多钱，嘿，我跟你说，你们怎么踩乎我都行，无所这有什么呢？你这中国这事儿，你这怎么？我拿着钱走了，我到太平洋岛上去了，我把杨叔请去。 我没有，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他的话，你就会觉得我的学历关你屁事，反正我该挣钱，我还是能挣钱。 我说我要有他这么多钱的话，我就不像人唐骏这么有自尊心了。我说你踩乎我，嘿， 你不用赚那么多钱，好像也做， 你把我骂成个狗也可以啊！我还一年挣成。这么多个亿，我觉得我这么多年真白干了。他有那么大贡献吗？对人类？ 文涛，假如我像唐骏赚这么多钱了，我会这样子，我不会跑去西太平洋哈，我就自己开 西太平洋，我就去西太平洋那岛上摆一下那岛， 我就自己开一家大学，然后颁什么学位，从校长到博士、超级博士都是我。 主要关系，他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啊。其实说实在的，他到底是什么学历，真的好像不是特别重要。而且好像我看过他的那个书， 不是我的、哎，对不起，我插你一句。我刚才讲那个我讲神了，我真正要说的是，这个社会我跟你讲，这个江湖你发现没有，你拿了好处了，我现在发现很多事都是这样。比如说啊，像那个著名的那个泰戈伍兹，对吧？我跟你说，你个人玩女人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你的问题是什么？就老虎伍兹的问题是什么？你拿了钱呢、你拍了这么多广告，这里边的潜台词就是说，你拿了这个钱，你要演一个好丈夫、好父亲。那对不起，你拿了好处，你没演好，你就不能怪别人踩乎你。这个也是啊，你是大公司的总裁，上市公司总裁，拿了这么多的钱，那么你的任何一个细节，就对不起，你可能很委屈。但是呢，别人影响到你公司的声誉，我觉得这也完全是合理的逻辑嘛， 而且有法律责任啊。也文涛刚讲的还是诚信，还是伦理那部分。你拿了那么多钱，我要演那个角色哈，我演不好了怎么办？你给我钱了，我可以不管。 可是重点现在说不是说关不关人屁事啊，重点是说你是上市公司的董事或者说行政总裁，你的学历报到那边是有法律责任的。我告诉你，假如这个事情发生在香港会发生什么事情，香港一个政府单位就要去查了，就要要求发一封信请他当董事或者说行政总裁的上市企业公司回应来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再判断要不要起诉控告这个当事人哈，是有法律责任的。 你瞧这个真博士碰见假博士，他这恨的这个量级的。咱们去下广告杨叔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咱们先看看几张照片啊，这个挺好玩，咱们来这个导演给出一下啊。这个先是一个，哎，这是克莱登大学的，不是这个西太平洋大学的这个文凭，你瞧， 这就是唐骏的那个文凭嘛 ，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 哎呀，杨叔英语可以啊！哎呀，好家伙，哎，这，你看，这跟所有的文凭这个看不出真假来，这个这是真的西太平洋。哎，这位要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牛了啊！他的唐骏的校友啊，唐安徽天柱山三祖禅寺住持宽容法师，西太平洋大学哲学博士。 这个校友横跨宗教界啊， 横跨宗教界，这也是西太平洋的。然后你看，再下一个，这是网友恶搞啊，咱们必须说，另一位啊，也是网上据传校友名单当中的一个，但是人家本人并不承认，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啊。但是这是网友这个恶搞的一个东西，你看值得信赖啊。然后再看一个，你就看唐骏效应的这个影响。刚才你们讲到上市公司，你知道蒙牛啊， 对， 蒙牛出了一个公告，蒙牛昨夜不一定昨夜，这几天啊，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公司执行董事丁晟仅在南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进修，并非毕业于南开，也没有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纠正了09年，就是他09年年报当中关于丁晟的这个学历的描述是有问题的。蒙牛是第一个站出来坦白的公司。你能说他不是唐骏效应？还有，你知道出了这事儿之后，上百个人上百度 集体修改学历， 集体修改学历啊！ 我刚才说的蒙牛啊，有个关键，他上港交所， 对， 香港交易所。这就是香港的法律哈规定， 这是法律。 那至于说你说上百度改自己的学历哈，就按照不同的需要了，心虚了，让我想起我以前也讲过一个故事哈，杨叔没听过的故事。芝加哥有个记者以前恶搞一个事情，他发了10封的匿名信给芝加哥城市里面10个最有钱的富豪，那个信里面什么都没写，只写一句话，翻译为中文就是说东窗事发，赶快逃亡。OK， 那第二天早上第一班飞机，那10个富豪全部走了。你完全不需要写什么，他们自己作贼心虚了嘛。一看，东窗事发，那赶快就跑了哈。我觉得就是这样嘛。 这个事情其实你会看到，就这个事情出来以后，网友特别的失望，就觉得哎，我以前的一个青年领袖，一下子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崩溃了。然后还有很多人呢，也是加入到进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去骂一骂，说一说。因为就是说，你和讲道理比起来，你骂人是最直接、最刺激，也是最有效果的。但我觉得整个事情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所有的网友啊，他其实是体现了一种对社会的不满，好像只要找到一个口，所有的人过来宣泄一通，然后就走了。如果不是唐骏，是其他人，他这样会，只要是一个名人，他也会过来，骂一通，然后宣泄一个自己的不满。 不，但是那你觉得唐骏有问题吗？ 就是他肯定是有问题啊！我觉得，就比如说，我觉得他应该在第一时间，如果他就是觉得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嘛。如果他真的觉得自己没问题的话，我觉得他应该第一时间站出来回应。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节目组采访他，希望他出来就这个东西说一个说明，但他不出来。那为什么不出来呢？后来我一想啊，就是说他的考虑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既然这么多人都来说我回得过去吗？我每个人都要回应，我岂不烦死了？反正真相迟早有一天会大白的。 我跟你讲，他们这讲啊，很多时候这不是你也不能说什么网友宣泄不宣泄啊。问题在于一个最简单事实的问题。你看，很多现在人把这个唐骏 跟最近跟前一阵什么汪辉这个著名学者是不是抄袭联系在一起聊嘛，甚至今天你们还出来个朱学勤，有人说朱学勤也涉嫌抄袭，说朱学勤这个莫非是第二个汪辉，但人朱学勤出来了，朱学勤说我绝不是第二个汪辉，我现在正在逐条驳斥，而且我呼唤我愿意接受调查机制的这个调查。你知道他们聊这个无论是唐骏还是汪辉，我当然同意，就是说一是一二是二，是吧，人格不人格是大家心里有数的事儿。可是啊，我从另一个方面我也讲啊，你活在中国这个社会，有些事儿砸到你身上，我跟你说要接受自己不幸的命运，真的倒霉蛋儿。有些谁也在一生当中避免不了成为倒霉蛋儿。中国有一种什么呢，我觉得不冤，就冤里头的不冤，不冤里头的冤。比如说那个上亿的贪官没抓的多了去了，可能一几十万的就把你判了刑了，那这个比例上讲他可能说为什么光抓我呢。再比如说中国的这种学术被这几十年的历史早都乱七八糟了，对吧，没有一个严肃的学术规范，抄袭遍地，也不只是一个人抄，对吧，而且对这个事儿就像说北京扎安全带，你发现没有，谁都不扎，那么警察得确实逮谁是谁， 对， 可是你知道在中国这社会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也可能会成为倒霉蛋，但是我觉得这些人整天忧国忧民忧坏天下呀，应该这样来宽慰自己，就是说我是倒霉了，把我揪出来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冤枉也不叫冤枉了，是吧，倒霉我一个警醒千万人，在推动中国打假求真的过程中，我这个案例起了一定的作用，对吗？ 听起来蛮伟大的， 想呢，是不是心胸能开阔些？ 而且你看网友恶搞的好像都挺开心的，给大家制造一点乐子，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 变成一个牺牲。可是文涛说到说这个几十年来啊，甚至近百年来的整个情况就是这样哈，让我们想到其实学术打假一直往上追嘛，不仅追汪辉朱学勤，一直追，现在追到谁，追到那个季羡林啊，国学大 师季羡林 都是假的。 季羡林哈是有，可是当时的假跟现在我们概念的假不一样嘛，当然跟唐骏的假不一样，可是里面还是有很多问号我们不解的哈。因为当年季羡林去德国读书的时候学问非常好，非常用功，老师也是很好的，可是到他去教博士论文的时候哈，写要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老师们都不在了嘛，都去了前线打仗嘛，二次大战。结果很多是因为那个行政手续的上面哈，他根本没写完他的博士论文，或者说他写完他的博士论文了，没有经过口试等等啊。反正他是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然后他回到中国教书，大学问家陈寅恪也不知道，以为他是博士哈，还介绍他，还专文啊写了一个长文章，说什么季羡林博士这个那个哈。你看后来一直最近哈、啊、被人家这样追查出来，因为有几个方向嘛，发现那个德国那个大学的那个资料库里面根本没有他的论文。还有德国那个大学啊，到了公元2000年2000年才发荣誉博士给他，那是不可能的。假如你是我们学校博士的话，真博士，我们不会再发荣誉博士给你。很多证据哈，重点在于说、 这个话题不要赘述了，咱们去一下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杨叔，我刚才听你说到一个词儿，青年领袖，我觉得挺刺耳。我想知道一下，你这一代的人怎么理解这个？就青年领袖是什么感觉？ 我没有什么青年领袖，我觉得因为现在资讯很发达，你获取知识、获取这样的一个途径很多，所以我不需要去膜拜一个人。但是就是说，现在还是有很多年轻人，他希望走捷径来获得一个成功的方式，而正好有一个人可以为他提供一些 guidance。就好像李开复老师，他专门有自己的一个网站，解决青年人的问题啊、打火解问。哎，我觉得真的很有用的。对， 我觉得没什么用， 因为你不再年轻嘛。 对，可能是了，我可能思想是，我觉得我思想比你们新，你知道吗？我觉得人类啊，都是几千年这个偶像啊、崇拜啊，现在还没弄明白吗？现在还认什么青年领袖，还认什么什么导师偶像？我跟你说，你看看这个照片，你看看这个照片，我在机场啊，一看见这种书，可能我有偏激啊，我一看见这种书。我闻见味儿我就走，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 成功可以复制。 嗯， 你复制，你谁复制贝多芬出来了？那条件是你先得成个聋子，对吧？你给我复制一个毛主席，条件是全家为革命死光。你，而且复制的成功，我也瞧不上啊。 嗯， 对吧？我 那给你10亿，你瞧得上吗？复制他的成功 是 呀， 复制10亿，你瞧得上 吗？我不相信谁的成功能够这个复制的呀。 哎，但我觉得他这个跟那个，我想起来啊，就是每次你们去机场的时候，在机场书店总会有一个电视， 嗯， 上面有很多演说家，好像在那儿宣扬成功学啊，就是那种。而且唐骏这个好像跟那个还不太一样 ， 但都是宣扬成功学的。 好，你正好说到这儿了，他们花了很大功夫，终于找到当年唐骏发表的一次领袖的演说，我给你念念其中，咱可以学习一下他这个风格啊。唐骏当时演讲里说啊，看一下上世纪整个80年代的经济，日本经济从0.5%的低速增长，到1985年就开始5.3%的高位增长，发生了什么呢？有个事件经济学家们忽略了，有个人到了日本，到了1990年。不知道怎么回事，日本经济一下子全面崩盘，发生了什么？什么都没发生，只是有个人离开了日本。美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也是处于低迷状态，但是到1990年一下子萌发起来了。发生了什么？只发生了一件事，有个人来到了美国，这个人就是唐骏。这他就说1997年10月30号我离开了美国，美国道琼斯指数当天全面下跌23%，你们去查一下，就是那一天，这个人就是我。我知道这跟我没太大关系，很多人也不承认跟我有关系，但是所有的事儿连起来，很难想象跟我没关系。 我听说过他那个演讲在校园特别火爆。 那当然了，下边还讲什么呢？我再讲一段我带比尔盖茨见江泽民总书记的故事。 所以你会觉得其实成功人士啊，多多少少都会夸大自己，而像唐骏这样的更会夸大自己了。但是 你说的虚荣心， 对，就是当虚荣心遇到诚信的时候，真的很难把握自己。当别人在公开场合介绍你，你是加州大学理工大学博士的时候，你已经是个成功人士了，你好去反驳他吗？我不是，我只是西南大学。